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是我们总结阶段最后一堂课，我还是在这里回答一些学员的提问。比方说，有学员问金钱有阻碍，虽然知道自己要去修，可是有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原来的模式，怎么样才能够去疗愈对金钱的阻碍呢？我看到这个提问，我就想说，你有没有为自己负起责任来呢？你看到了自己的模式，你觉得控制不住，那就一做再做，一直到真正的行为改变发生了为止。我们要改变，要成长，是要不舒服的。如果你事事都要舒服，还要改变金钱的阻碍，我感觉好像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希望有老师给我一片药，摸摸我的头，告诉我只要心想就能够事成，就可以破除这个阻碍。天下好像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哦。亲爱的，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的一些模式和阻碍都是经过好长时间的不舒服，真正的去修正自己的一些言行才能够改变过来的。灵性成长没有一条速成的道路，追求速成的人就是在逃避痛苦，逃避痛苦就等于没有成长。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这里一定要取得一定的共识，我们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又比方说，有些学员问，从小到大有问题困扰我，一直都有，就是害怕与人沟通交往，害怕犯错误，害怕触怒对方，害怕这个，害怕那个，面对领导特别紧张，这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表现。那你要怎么样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呢？你就是要在每次紧张的时候就去提醒自己，我要静下心来，我要好好的去面对，此刻我的确是有紧张的感受，我愿意接纳它，并且放下对它的需要。然后你该干啥干啥，就是不断的在生活当中去这样做呀。我说了这么多道理，如果你们不去实操，不去实际的把它活出来，神仙也帮不了你呀。还有人问，怎么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天赋？如果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到底是灵魂的呼唤还是小我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怎么样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需要自己静下心来慢慢去体会的。当你做一件事情，你真的感到喜悦的时候，那就是你该去做的。像我就一直很喜欢做创新的东西，做创新的事情，所以我在写遇见未知的自己，以及后来写一些东西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创造，很有动力。可是现在呢，我又觉得我应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了，我就会继续的往前走。接下来的新领域可能是会去探索话剧。比方说，我最早的一个工作是电视新闻主播，我很喜欢，那我就去做啦。做一做，我觉得那个工作好像到此为止了，已经够了，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了，那我就觉得我喜欢别的，我就再去追寻别的吧。所以就是我喜欢什么就去追寻什么，就去做呀，然后再感觉一下是否继续还是要改变。如果大家没有跟自己的心有所连接，连你自己喜欢不喜欢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那真的是很需要打坐冥想，安静下来，贴近自己的心，才能够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不是被世俗的眼光和评价来决定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对不对呢？如果说你觉得自己非常的迷茫，就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话，我也说过很多次，可以用祈祷的方式。我最近感觉越来越跟老天有所连结，当我觉得某些事情我需要突破，或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常常抬头看着天，然后很诚意地跟老天说，哎呀，我真的很想要那个，为什么不可以有呢？我就是想要，结果真的就出现了我想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会跟老天说，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什么样？我其实想要怎么样？那你能够帮助我吗？ 那通常呢，接下来这个帮助就很快会出现了。所以说你真的想要什么，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非常诚心地跟上天跟宇宙去祈祷。你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你不能没有信仰。你要对这个世界以及它的源头要有一定的认识和相信。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是由能量组成的，它是一个量子的世界，所有东西都有它的振动频率。你越能跟这个振动频率连接在一起，越能跟它同频共振的时候，你在生命当中创造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越强。亲爱的，我真的不知道再怎么样语重心长地跟大家说清楚这一点，那就是当你绝望的时候，试试看抬起头来，对着无垠浩瀚的星空说几句话，对着蓝天白云说话，把你的要求，把你的想法发射出去，跟老天说，我真的很想要那个东西，或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请你告诉我，请你给我一条明路。我相信很快你要的东西就会来到，或是有人就会出现来帮助你解决你目前的一个问题，或是提供你目前最需要的一个资讯。请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信任，并且去试试看，一定做一次试试看。在今天最后的静坐当中，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这一份发愿、祈祷、祈求的心，真正的把内在的向往和困扰说出来。就像你们对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你们也可以跟老天说这些问题呀，向着宇宙，向着无垠的天空说吧。说完之后呢，你注意生命当中出现的东西，不要每天浑浑噩噩不带意识地在生命中生活，一定要时时注意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人事物以及各种来到你身边的资讯，看看是不是老天捎来的信息，不要随着自己机械化的潜意识运作模式运转，那么你就会发现生命到处都是奇迹，至少我是这么认为而且相信的。亲爱的朋友们，一年的小时空修行课就要到此结束了，你们会想念我的陪伴吗？会的话，我们很快新的一个年度的小时空又要上线了哟。新的小时空当中，我将陪伴大家每天去发现真我，活出真我，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哦。亲爱的，邀请你一起加入，我在这里等你来，谢谢。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